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84面第七行最后两个字看起啊，第七行，由上可见，菩萨于一切法能知能行，能知种种所行之法与所证之道。从上面呢所说的无眼、肉眼、天眼、法眼，那么可知菩萨于一切法啊，世出世间没有一法了不知道。这个说法现在有很多人不赞同啊，认为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，只有过去宗教对这个上帝神的赞美是全知全能啊，这人不可能做到的啊。那神呢到底有没有还是个疑问啊，这是个赞叹的名词，在大乘法里面告诉我们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，菩萨知道，佛知道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。大乘教里面说，这是一切众生的本能，自性里面本具的般若德相。纵然在迷，依旧没有失掉啊。慧能大师所说的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啊，具足的意思就是说这个，于一切法能知能行。没有不知道的，没有做不到的。啊，众生因为迷失了自信，啊，注意一定要记住，是迷失，不是真的失掉了。如果你现在觉悟了，不迷了，自信里面智慧的能就现前了。你就得到真实的受用，这个真实的受用就是于一切法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过去未来啊，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没有一样不知道啊。啊，科学家今天所知道的是一部分啊，譬如我们说的小而无内，佛法里面 他的名词叫极微之微，在最小的物质，不能再分了啊！再分就没有了，叫灵虚尘。啊，今天量子学家发现最小的物质，应该也是不能再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。啊，小到这么程度呢，科学家也把它数量说出来了，以一个电子做单位，啊，电子很小，肉眼看不见。啊，我们知道原子核就好像太阳系一样，啊，当中原子核有很多个电子环绕着旋转，确实像一个小星系的模型一样。啊，当中有太阳，围绕着太阳的有行星，围绕着行星有卫星，啊，原子真的是个小模型，宇宙就是这个小模型的扩大而已。那这个量子有多大呢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100亿颗，啊，也称为微中子，100亿颗，组成一个电子。那换一句话说，量子的体积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，没法再看到啊！它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，啊，波动的速度非常快。这个速度科学家没说出来，在佛经上弥勒菩萨说出来了，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，他们存在的时间是一弹指的32亿8000年，啊，32亿乘100个千，320兆啊！速度这么快呀！啊，如果用现在是1秒钟，1秒钟我们弹指，弹5次的话，应该没有问题，可以弹到5次。那就是1秒钟的1600兆分之1，啊，1秒钟它振动的频率是1200兆次，啊，每一次就是它生灭的时间，那多快！而每一次里面，佛又告诉我们，一次里头有尘诸坏空，这更不可思议啊！这样小的物质，在这么快的运动之下，几乎是不存在。 啊，不能说它不存在，它有。啊，确实有这个现象。这个现象真叫刹那生灭，不可得。啊，这么小的物质里面，佛说它里面有大千世界，大千世界没缩小，这个小微点没放大，能互相相即相融。啊，这是你现在科学哲学里面都属于不可思议。啊，那佛告诉我们，这是宇宙之间万事万物的真相，诸法实相啊！啊，谁能知呢？菩萨能知。为什么菩萨能知？菩萨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他能知。菩萨能证，因为他没有起心，没动念。不起心，不动念就证的。啊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他就知道。那今天的科学与哲学，没有离开分别执着，没有离开起心动念。啊，所以我们认为科学家很了不起，他们用数学来推演，用科学仪器来观察，啊，居然能看到阿赖耶。啊，前面所说的现象，阿赖耶的现象啊，极微之微也。啊，看到宇宙的缘起，不过这阿赖耶从哪里来的，他就不知道了。啊，阿赖耶的三细相：能量、讯息、物质，科学家发现了。啊，佛法的名词叫阿赖耶的业相，就是能量。信息是阿赖耶的转向，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。啊，要没有现代科学的证明，我们对佛经上说的这些话，没有办法完全相信。只是勉强的相信。为什么？佛菩萨没有妄语，佛菩萨见到的、听到的、接触到的，跟我们空间维次不相同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相信佛菩萨讲的是对的。如果我们能行，把起心动念放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我们就真的了，跟佛菩萨没有两样。啊，在《法华经》上所谓的入佛之境啊，我们也其如佛之佛境，就是能知啊，能知决定能行。 啊，能行什么呢？能放下了，这就是能行啊。放下见思烦恼，你就证阿罗汉了。为什么不放下呢？放下见思烦恼啊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。所以六道不是真的，六道像一个梦境。啊，佛讲经教学常常用梦幻泡影来做比喻，因为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，梦中不能说没有，也不能说有。啊，一觉醒来之后，梦中所有境界了不可得。如果我们证得阿罗汉了，啊，也就是说，放下对一切法的执着，不再执着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六道怎么来的呢？是你有执着，就有六道。执着是六道的因呢。啊，有因当然就有果，啊，业因果报，丝毫不爽啊！啊，那么非常可惜，现代人只重视在物理上的研究，把心理疏忽掉了。现代科学家虽然发现物质的基础居然是心念，就是念头。人要是不起心不动念呢，物质现象就没有了。物质现象是起心动念变现出来。最近30年才发现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这个发现是有价值的。有不可思议的价值，因为它证明了大乘教里面佛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，物质现象是从心想生，精神现象也从心想生。啊，人的心想我们真的明白了，真的肯定了，一丝毫不怀疑了，这个力量是无穷大了。今天地球上这个灾难呢，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解决，只要念头纯正，地球上任何灾难都不会发生。啊，灾难从哪来的？是一切不善的心性累积而产生的现象。 啊，我们把念头转过来，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地球上的灾难就没有了，我们自己身心这疾病也没有了。啊，这说明心念是十法界一正庄严的主宰。妄想真放下了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十法界没有了。那眼前所现的叫一真法界，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，明心见性的菩萨都住在这个地方。所以他能知种种所行之法，这个种种不但是指天上人间啊，六道十法界的一真庄严不止这些，他知道过去未来，知道十法界无量无边无数的诸佛刹土，这个里头性相理事因果没有一样不知道，没有一样不能行。只是有时候他没想到，为什么没想到？因为他没有想一真法界里面的菩萨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，哪来的妄想？啊，于是大乘经里面佛教导我们的另外一个词叫缘，他没有缘他就不起作用啊，不起作用佛学名词叫不起现行啊，我们今天讲不起作用，他有缘呢他就起作用，有缘就能够现事出世间一切法的一真庄严，出世间十宝土，世间十法界一真庄严啊，能知能行。我们自己要相信这句话，因为它是信的，是自信里头本来居住的，不是从外头来的。获知种种方便，种种方便也称之为善巧方便，方式方法便是便宜，就是最适当的方法最精巧的方法， 方法没有一定，因时、因处、因人，千变万化了。啊，所以叫善巧啊，巧妙啊。这些善巧的方法，能够帮助我们其如所希求之道，啊，所以古大德才说：“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”啊，这是为人家解释什么叫佛教。啊，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佛教，古大德这两句的答复讲绝了，真正简单，而讲到了究竟圆满。啊，什么是佛法？佛法是慈悲，是方便。震慑智慧，震慑利益，啊，方便是震慑利益，一普度众生者名为清净法眼。啊，菩萨没有自己，啊，我这个念头他彻底放下了，决定不再执着这个身生活，也不会执着我们起一个心念，认为啊，我的想法、我的看法没有，完全没有了。这个我是假我，是莫那什里头一个错误观念。我见这个错误观念所造成的，啊，这个我破掉了，放下了，真我现前了，那可不是假的。真我的自信就是真如本性，真我的现象就是能生万法，万法是真我的样子。啊，真我的作用是真实利益，成就自己无上菩提，又能帮助别人修因正果，最后也其如无上真觉。 所以经上讲啊，法眼清净啊，极乐菩萨之法眼亦复如是。啊，这一句很简单，把什么叫法眼说清楚。法眼是了达诸法，也能帮助一切众生开法眼。往昔曰啊，下面第四个是慧眼。往昔曰，圆真谛智，跟法眼不一样，法眼是圆俗谛智。十法界的菩萨能做到，但是真谛智十法界菩萨没有。为什么？真谛见性的十法界没见性啊，他语言真谛理智啊，这是真实智慧，能照空理啊，真空之理啊，啊，无明慧眼，法眼。知道一切现象，现代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宇宙之间总的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现象，在整个宇宙说尽了。第一个物质现象，第二个精神现象，第三个自然现象啊，能量自然现象。信息，这是心理现象，或者精神现象。啊，另外一种是物质现象。科学家能观察得到，那这三样东西从哪来的？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，一直到现在没讲清楚。啊，有许多种说法，都很难叫人心服口服。什么原因？没有人见到过。他没有见到，没有证得，他 他怎么能把这桩事情讲清楚？在这个世界，唯有佛证得了，所以只有大乘经里头把这桩事情讲清楚、讲明白。古人相信，所以古人依着经典老方法去修行，证得的人可真不少啊！现在人把老方法废弃掉了，老的旧了，过了时代了，应当学习新的方法了。啊，新的方法呢是纯粹的科学，好像现在纯粹科学有相当的局限性，它还有很多东西好像他没有办法，这一桩事情应该在40年前，台中李老师在慈光图书馆把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，道安法师在台北也办大专佛学讲座，在中国佛教会的大讲堂，都很有成就。那个时候道安法师邀请我担任大专讲座的总主讲，我特地为这个事情去请教方仲美先生，我要求他老人家为我们大专同学开一门课，英明大乘教讲五明啊，英明，英明就是现在科学的方法论，它的性质跟辩证法逻辑非常相似。开这门课程，老师告诉我，你们既然修学大乘，就不需要学这门东西了。这一门东西对于初学有用处，但是他不能契入境界，要契入佛菩萨境界，这些东西全没有用。他老人家说的，我听得懂。禅宗里面所说的向上一度，超越了。科学方法论对于 初级佛学、中级佛学有用处，高级佛学没用了，用不上了。为什么？高级佛学全部走向了心理学了，比心理更高一级是讲明心见性的，不是心理，是性理。怎么个说法呢？放下就是。你看，越是最高的东西越容易，哪有那么多麻烦呢？慧能大师24岁，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啊。那个时候佛教的道场是学校啊，讲堂里面讲经教学，能大师一堂课没听过啊。禅堂念佛堂修行，他也没去过一次啊，未曾在禅堂里头念坐一炷香啊，也未曾在念佛堂去念一天佛，什么都没有，他凭什么开悟了？而且不是小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他凭什么？放下了啊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，这在佛叫顿时啊，三大类的烦恼在忍和尚一句话当中他突然放下。大乘教认为这种人上上根人，单刀直入啊，一丝毫委屈相都没有，干净利落啊，这一放下就成佛了，不是成阿罗汉的啊，这一放下自性里面本具的无上正等正觉一时现前，就是你放下的同时，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德相统统现前，这叫正德。这是慧眼出现了，不但慧眼，连后面佛眼也出现了。慧能大师这一放下，无眼圆明。这成为一代祖师，代佛教化众生，他有佛的智慧，他有佛的德行，他有佛的方法，同时也有佛的经验。经验从哪里来的呢？诸佛如来加持给他。虽然经常没这句话，我们能够体会得到，因为有这个例子。你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在过去生中所发的48愿无界修行， 实界成就这种功德加持给你，你真能得到啊，你真得受用啊。极乐菩萨如此，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菩萨，我相信没有例外的。不但释迦牟尼佛能加持，阿弥陀佛、毗卢遮那，我相信统统加持。为什么？障碍没有了。所以圆真谛智能照空理，空理是自性的，就是见性的，故名慧眼。警心曰：慧眼皆已，空智为体，照真空理。真空不空啊！为什么不空？他遇到缘，能生万法。虽生的万法，万法是因缘所生，没有自性，就是没有自体，所以一切万法呢，当体皆空。了不可得，空有两边都照了。大乘一章里面说，言慧言者，观达明慧，慧能照诸，故名慧言。什么叫慧眼？啊，你能观，它不叫看，观跟看是一个意思。凡夫叫看，菩萨叫观。看真言里面有假言在里头，所以往往呢看错了。慧眼是真言的，真言里头有阿赖耶在里面呢，阿赖耶当家做主了，所以就全看错了。啊，阿赖耶是起心动念分别之主，这都属于阿赖耶。那么观里面呢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叫观啊。所以观是真心的，看是妄心的，妄心所以他会看错，真心他不会看错啊，所以他观，他达通达，这叫慧。慧能照诸，能照遍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，性相、理事、因果，没有一样不通达。 啊，故名慧眼。又见真者，慧眼见真呢？见隐曰：能见真空，故名见真。啊，真空在哪里？就在万事万物里面，没有一桩事，没有一件物不是真空。谁能见到？菩萨能见到啊！什么菩萨？法身菩萨。前面我们讲法眼，它是缘俗地支，是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，他能做得到。这个慧眼呢，它是缘真地支，只有化身大士他能做到，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做不到啊，他比十法界高。啊，这个见真呢，就是见性的，他明心见性了。啊，《大乘一章》里面说，慧眼了尽破相空理，即见真空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慧眼能见一切现象里头的性相，性它是能生能现，相呢是所生所现，能生的是真的，所生的是虚妄。啊，为什么？能生的不生不灭，所生的呢有生有灭。啊，能生真常，所生的呢无常，他都清楚，都明了啊，在一切现象当中。它可以受用，非常欢喜的受用，它绝对没有执着。啊，我们一般人讲，控制占有，它绝对不会有这个念头。为什么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，包括我们的身体，包括我们的心理，就能够思维想象的这个心是妄心，都是假的，都不可得。啊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他看得太清楚了。应化在设法界，帮助设法界这些迷惑颠倒造业受报的苦难众生，他在这个里头油化了啊，做种种事情，言说种种妙法，他连痕迹都不沾了，这叫照空大俗啊！啊，他为什么不沾？ 根本就没有现象这个事情啊，所以他不占了。我们今天对于这些现象确实还有控制的念头，有占有的念头。什么原因呢？我们对这个事实真相啊，没有真正认识。你说不认识吧，你今天读这么多年，听这么多年，听得都耳熟了，自己都能说了。但是自己放不下，这个能说不能行，不是真智慧。这句话说得好啊，我们得到的不是真智慧啊。真智慧是什么？真智慧是正悟，我们得到的是解悟。听别人说的，听佛菩萨说的，经典都多了吗？这些经典是这么说的，毕竟不是我们自己境界。我们今天明白了，觉悟了，解悟不行啊，务必要证悟。那要证悟，就得这些能行啊。能行是什么意思？能放下，就叫做能行。包括念佛堂，那些念佛求生极乐世界的，你看堂主，堂主有一句口头禅，常常啊。在嘴里头念着，提醒大家放下身心世界。放下身体，放下念头，放下世间所有一切，都不要放在心上。但提一念，只提起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或者是四个字阿弥陀佛，一直念下去就行了，就成功了，不允许有杂念渗透进去。你念佛里面有杂念，把你的功夫破坏了，所以念了很多年功夫不得力。为什么不得力？有妄念夹杂在里头。念佛功夫真正得力，得力了，不在乎念的多少。每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不多，念十声佛号不少。关键在哪里？关键用真心，没有一个不往生的，用妄心不行。用妄心不能往生啊。妄心是什么心？自私自利。名闻利养。七情五欲。 贪嗔痴慢妄想，每一天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通通都是用妄想。念佛也是用妄想，所以只能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结个法缘。啊，在这一生当中啊，不起作用啊，不起作用就不能往生啊。啊，那这一生我们要往生，真正求往生，那你用真心，别用妄心。心真，在一切真，心真就一切真，关键在心。啊，生活用真心，快乐；工作用真心，待人接物样样都用真心。古大德给我们提出四个字，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念念奉行。念念不违背，这四个字诚敬虔和。诚是真诚啊，敬是恭敬啊，用真诚心，用恭敬的态度啊，谦虚和睦，这四个字是真心，决定不是假的。啊，妄心做不出来，真心在自然流露啊。我们不能不知道，用真心去享福，用真心去念佛，一句十句功德不可思议。知足论曰：为实相故，求慧也。得慧眼呢，不见众生；尽灭一意想，舍利诸浊，不受一切法，智慧自内灭，是名慧眼。这《知足论》上说的，说得好。啊，为什么求慧眼呢？为实相。实相是什么？一切法的真相啊，实是真实啊。慧眼能见实相啊，没有慧眼见不到实相。所以菩萨向明心见性，那没有慧眼怎么行呢？啊，慧眼就是真实智慧，你才见到 诸法实相啊。得到慧眼了，你就不见众生了。这个可以给我们真正修学求慧眼的一个验证啊！你还见得有众生，就说明你没有得慧眼啊！慧眼现前怎么样呢？所有一切众生通通是菩萨，你还看到有众生，没有看到菩萨，你没见到。如果你得佛眼呢，你看一切众生皆是佛，所以你自己在哪个阶层自己清楚啊！啊，什么时候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恭喜你，你成佛了。你什么时候看到一切众生皆是菩萨？说明你慧眼开了，你见到真相。啊，一切众生真是菩萨了，一切众生都在行菩萨道啊，做善的行菩萨道，做恶的也行菩萨道，你没有看见慧眼开了的人，像一个什么呢？像一个从六道里头超越了，超越回过头来看六道，六道是什么？是大舞台，这么多菩萨在表演，表演给谁看的？表演给我看的。他们都是演员，我现在变成观众了。哎，你看，做善得善报，造恶得恶报，演的都逼真呐！真有这回事情没有？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啊，得到慧眼之后你就晓得了，这个舞台上是表演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造善因不是真的，得善果也不是真的，造恶也不是真的，地狱果报也不是真的，真的是什么？真的就是一个相啊，一切法皆如啊。啊，才晓得这个菩萨，这么多菩萨了。演一场戏帮助我开悟，帮助我成佛。这一切众生都是我的恩人。这个这一场这个戏剧谁能看得出来？啊，所以他底下说了说这一句好啊，你看，尽灭业意相，意象意象都没有了啊！你还有意象，还有意象， 有意义是什么？分别。真正到不起心不动念了，哪来的意义啊？啊，一切法有没有？幻有，妙有。为什么呢？一切法了不可得。这是真的见到诸法实相了。邪力著浊，浊是执着，于世出世间一切法执着没有了，啊，也就是有。我们讲的很粗，举个例子，控制的念头没有了，占有的念头没有了，心地真的清净了，一尘不染。啊，不受一切法。啊，一切法在面前。不受是什么？决定不干扰你，不影响你。你不受影响，不受干扰。啊，像看电影一样，荧幕上的画面无论怎么复杂，你确实没有受到干扰。为什么？它是假的。这一场演完了，荧幕上一片白光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啊，这一片白光就好像什么长极光现前了，最后现出了真相，真相是长极光。有慧眼的人很厉害，屏幕上的色性正在上演，他已经看到长极光了。对，见性不着相啊，着相就不见性了。不但不受一切法了，智慧自内灭。啊，一切法是外面的，啊，能见的是自己的智慧，啊，就是慧眼的，慧眼也没有了。如果还有个慧眼，那就有病了。哪来的慧眼呢？内外双离。圆圆满满齐入一个境界，长极光的境界。长极光就是自己，长极光就是万物，自己跟万物确确实实一体。在这一体里头，分不出哪是自己，分不出哪是万物，万物跟自己真的融成一体了，啊，水乳交融啊，这是大圆满。又思义经云：“慧眼未见何法呢？” 啊，释义经上这问的好啊，慧眼见什么法？大爷，若有所见呢，不明慧眼。答得好啊！啊，真实智慧现前了，照见一切法空啊，照见一切法的真相啊！啊，我们往下面看，慧眼不见有为法，不见无为法，所以这和有为法皆虚妄分别，无虚妄分别是慧眼，无为法呢，空无所有，过住言道啊。是故慧眼呢，亦不见无为法。无为法跟有为法是相对建立的。有为法没有了，哪来的无为法？我们要知道，这是如来的方便说。真正的佛法是什么？没有言语，没有现象，那是真的。有言语，有现象，已经就不是真的了。怕你着想啊，怕你起心动念，只要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一切现成的，你全都得到啊，释义经上这个话说得好啊，以上广引经论来解释慧眼见证啊，这里面释义经跟大论说的最为精妙，大论就是这论，说得好啊！啊，盖寥寥见，无所见，不见有为，不见无为，方明见真啊！谁见真呢？佛见真啊！你是佛知佛见。你得到了佛知佛见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凡夫见到的是妄想，见有，见无，没见到真相。真相里头没有有无，真相里头没有真假，真相里头没有邪正。真相里头没有染净，没有善恶啊，样样清楚，样样明了，心里头痕迹都不着，你见到真相了啊，这个境界法身菩萨的境界 啊，前面法眼以下，肉眼、天眼、法眼好懂。为什么？它是十法界的啊，慧眼跟佛眼不好懂。因为它是圆真地质，啊，我们学了有好处。虽然不是自己境界，知道佛菩萨的境界跟我们真不一样。我们会从这里生羡慕的心。增长自己的愿力，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呢？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就证得了。不但慧眼证得了，佛眼也证得了。啊，这底下有一句解释：智慧自内灭，即心间之无知又无得，乃了因佛性之所了也。啊，心经上有这一句：无知又无得。啊，此地引的智慧自内面，跟心经上这句话意思完全相同。再看幕后这一段，佛言：如来之眼呢，名为佛眼。即照了诸法实相之眼，具足的净心力，一切种智为体，无法不照啊，故云具足啊，佛言具足圆满了。慧眼已经不错了啊，提身就是佛眼，慧眼是化身菩萨。那佛眼是谁呢？华严经上讲的妙觉如来。等觉菩萨再提身就是妙觉了，妙就上面没有了，是究竟圆满，称为具足啊，佛言具足啊，具足是大圆满呐，没有丝毫的欠缺了，这个如来妙就如来，称为佛言，照了。诸法实相之眼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一样不明了，没有一样不通达。大家一定要清楚，要明了，佛也，也是自己本来具有。为什么？你本来是佛啊，你现在为什么成不了佛？是因为你不敢承认啊。 为什么不敢承认呢？你有疑惑。贪嗔痴慢疑，啊，为什么有疑呢？你迷得太久了，你迷失自信的时间太长了，在轮回里头，无量劫以来，你染着不善的习气，这些习气对你来说跟你太熟悉了，啊，反而对自信啊生疏了。讲到自信啊，不懂，懂了也不相信。啊，这是你回头唯一的一个障碍，最大的障碍。如果你真能相信，真能回头，凡夫成佛，一念之间的。在60年前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大乘佛法至难行义也。一点不错，你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，太难太难。你要想成佛很容易，放下就是啊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表演的，19岁，放弃王位，放弃宫廷。富贵的生活，离家去学道去了，去求学去了，这个实现。是为我们在表演，放下烦恼障，12年的学习，当时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，他都去学过，真的是广学多闻啊。那是什么？那是无世界以来求知欲望的习气。啊，到30岁这一年，他学了12年了，大概也没地方，再没地方去学了。到菩提树下就入定，把12年所学的统统放下。这放下什么？放下所知障。如果这个东西不放下了，障碍你开悟。障碍你见性， 这二障嘛，烦恼障、所知障嘛，你看他给我们表演的，19岁放下烦恼障，30岁放下所知障，你不肯放下，你就被障了。你怎么开悟啊？你怎么得定啊？啊，世尊这一表演，我们也会看呐、啊，啊，看出门道出来呀、啊。哦，原来大彻大悟是这么一回事情。啊，放下原来就是。那我们不会看世尊这个表演，不是白表演了吗？啊，都会看的、啊。听经是会听的、啊，关键在个会字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实现完全是一个知识分子啊，这个是世间呢，知识分子是占大多数啊，他表演一个知识分子，广学多闻，啊，用这种姿态出现在世间，啊，那么在中国，唐朝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，他为我们所实现的，不是知识分子。啊，是一般生活非常清苦的劳工分子啊，他是樵夫啊，靠劳力生活，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。啊，每天到山上砍柴，挑到城里面来卖。这个行业现在没有了。现在每一家烧饭呢，用电、用瓦斯，不用柴火了。啊，可是给诸位说，70年前，中国大陆一般城市都烧柴火，城市里面没有电，没有瓦斯，而且没有自来水，所以有卖柴的，有卖水的。这个都是苦力了啊！挑水，河里面的水，那个时候河水很清呐、啊，河水可以喝。我们小时候啊，小溪里面的、河流的啊，甚至稻田里面的水都可以捧起来喝。啊，没有听到有什么传染病，没有。在抗战时期，啊，昨天于老师到这儿来，你看我给他谈起我们小学同学， 啊，回到70年前，想想那个时代，有卖柴的，有卖水的，啊，我们谈起来，他懂啊，那是比别人没有见到过，别人不懂啊，啊，慧能大师示现这个身份。啊，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一时顿时，啊，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一起放下，这一放下就成佛了。成佛什么样子？头一个，你能够看得出来的，智慧现前了。啊，自信里面的本有的智慧德相通通现前。啊，德相不容易看出来，智慧很容易看出来。为什么？他什么都懂了。没有念过的经书，你念给他听，他能讲给你听。无论事出世间一切法全懂了，这说明什么桩事情呢？行义也，知难了啊！可是，如果你要不是彻底知道的话，你怎么肯放下？放下，智慧就开了。智慧开了，你才真肯放下。那么我们从慧能大师那里看到，好像看破放下了，他是一次完成的。啊，刹那之间。他做得那么彻底，做得那么圆满，啊，这告诉我们，凡夫成佛不难呐，难在你自己不肯放下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景心法师说，啊，佛言是一切种智为体，一切种智是什么？是究竟圆满的智慧。大乘教里面讲佛智有三种。第一个叫一切智，第二个叫道种智，第三个叫一切种智。声闻缘觉证得的是一切智，菩萨证得的是道种智。佛所证得的叫一切种智。啊，一切智，知法总相。啊，一切法的总相是什么呢？万法皆空，了不可得，这是法的总相。所以，他能放得下了。啊，他能够超越六道轮回，六道就没有了。 啊，阿罗汉证得了一切智。但是你要问他，这一切现象怎么发生的？为什么会对现象阿罗汉不知道？菩萨知道。啊，这种智慧叫道种智，道是道理，一切法从哪来的？什么个道理？种是种种，种种法缘起的道理。啊，为什么会有？啊，所以一切种智啊，是知本体，知体。道种智是知道现象。啊，现象跟作用，那知道这些。那一切种智就是一切智跟道种智完全了解，通达明了。如来所得的，啊，佛言是以一切种子为体，所以一切法的体、离体、现象、作用，他没有一样不知道，叫无法不照，故曰具足。佛言具足，盖为佛言之本是无上殊胜的，谓之本胜。但一兼有劣者，劣者是其余所言。佛言是本，前面讲的慧言、法言、天言、肉言，都是末，佛言才是本啊！啊，无上殊胜呐、啊！是为本身啊，当然肉眼的功能佛眼通通具足，啊，前面说的四眼的时候佛眼通通具足啊。至于本身者呢，能见佛性也啊，坚烈者是兼具其余四言之用，故能照真俗二谛一切法。变法界虚空界，过去未来真的是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佛也没有见不到的，佛也没有遗漏的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变法界虚空界有多少佛呢？说不尽的，佛太多太多了。我们地球上的人口还不到70亿， 十方世界佛刹无量无边，每一个佛刹都有一尊佛在那里教化啊，佛有多少呢？也是无量无边，无数无尽啊。同学们要记住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不是数量能够说的。前面说过，净灭意象，那就是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共同也发生了，共同一个发现啊，就是自性，同一个自性。这不就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，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什么关系？一体。我们这个身体是化身如来啊，这个大身里面的好像一个细胞一样啊，没有离开法身啊，没有离开自性啊。大乘教佛常讲啊，心外无法了，法外无心了 啊确确实实是一个共同体。我们不知道，佛知道，化身菩萨知道，全教菩萨声闻缘觉知道，没有证的啊。我们今天学大乘教学这么多年，我们也知道，我们这个知道是从经典上得来的啊，是佛说的。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也是听佛说的啊，正德那就是化身菩萨了，慧眼开了啊，真的受用了。我们如果走通途的方法，要想证得慧眼，绝不是简单的事情啊！佛经上讲的话不夸张啊，要无量劫的修行。你才能证到化身菩萨。啊，可是现在，我们的运气啊，太好了。遇到大乘里面的净宗法门，这运气太好了。凡是遇到这个法门的人，只要能在这一生当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但慧眼就得到了， 到极乐世界，佛眼也得到了，哪有那么快呀？那真那么快？什么原因呢？阿弥陀佛的佛眼借给你用啊，不是你修得的呀。啊，佛借给你，你真管用啊！得到弥陀威神的加持，就跟阿弥陀佛好像是差不多了。啊，你就有能力在十法界像佛一样，以种种身应化在世间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这叫佛事啊！啊，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你能做佛的事业了。啊，不到西方极乐世界难。为什么？我们虽然有这个智慧，智慧透不出来啊，这是真的。只有这一条近路，一生当中能成就，不要等到第二生。而且真干的人，我们有理由相信3年到5年是决定会成功啊，就怕你不肯干啊，肯干真干，这3年5载啊，你就成佛了啊，真的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如果慈悲心重，还想在这个世间用这个身体来弘法利生，啊，帮助一些有缘的人，在这一生求生净土，啊，以法师的身份来教化众生，行。啊，那3、5年的时间不够，至少要10年。啊，具足基础的德行，这儒释道的3个根要做到，然后一门深入，10年熏修，你就能如愿以偿。啊，可以满你的愿，你能做得到。10年专攻一部经，你会得念佛三昧，你会开悟，都做得到，不是做不到的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